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3集。明月入君心，普普通通攀明月。京城也就那几个家族，身份为江东业的心腹，江总甚至还见过那位小太子爷，自然知道的要比一般人多。 没有，我就是来看看我舅舅舅妈。 韩明月笑了笑，解释道： 您舅舅舅妈？ 江总一愣，连忙打起精神。韩明月想了想，放下筷子，他身边坐着舅妈还有潘香香，舅妈旁边坐着的是舅舅，他给两人介绍江总。 舅舅舅妈，这是我的同事。 他没有想起来江东业的心腹叫什么。 啊，二老好。 江总跟潘明月的舅舅舅妈打招呼，并向两位介绍自己。 您叫我小江就成了。 潘明月的舅妈没说话，潘香香也没有说话，周围都挺安静的。 啊，江总你好。 潘明月的舅舅在处理这种大事上还是很稳重的，他站起来同江总握手。至于叫小江，潘明月的舅舅自然不会当真去叫。他现在还理不清潘明月跟这位江总的关系，但也知道这位江总是金家的顶头上司。两人说着话，一边站着的金家父母心中顿时有些乱了。这两人虽然很满意潘记，潘记文化科能考上 S 大，还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上班，能力很强，但对潘家的家庭环境并不满意。他们也调查过潘记跟潘家的一些事儿，潘家的事儿他们心里门清，在这之后还打算让潘记做上门女婿。只是现在这一幕真的让他们不理解，更不敢说话，连声大气都不敢喘。 金先生， 江总这会儿也不急着走了，他笑着拍拍金父的肩膀。 都是朋友，那份合约的事情我们明天好好说。 说完之后他才转身又看向潘明月。 潘小姐，您…… 江回已经被调回京城了，眼下云城就剩了他。江东业要是知道潘明月回来，他没有照顾到他。他正纠结着，哪里知道潘明月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含笑道： 你忙去吧，有事情我会找你的。 啊，好。 江总点头，又给潘明月留了自己的号码，才离开。江总走后，现场还是没有什么人敢吭声，尤其是金父金母相互对视了一眼。在场来的都是金家的生意合作伙伴或者亲戚，其他人不认识，但江总却很清楚，上任江厅长的亲戚在云城是独一档的人物。剩下坐在主座席上的人此时也坐不住了，拿着酒杯一个接着一个往大门边潘明月的这桌来，让服务员往这边再添碗筷。 老秦，你怎么没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先生小姐？ 那主座席就是为了江总而存在的，眼下他们哪里敢再坐主座席啊。一顿饭吃完，潘家一家人准备离开，这一次是金家父母亲自把潘家一大家子送出去的，还想要开车把他们送回家。不过潘香香自己开了面包车过来，舅舅拒绝了。等潘香香上了面包车，车尾都看不见了，金父才看向小金问道： 那女生是谁？ 那是叔叔的侄女，一直在外读书，昨天才回来，听香香说过她是京大的学生。 小金表情也挺正的，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结果。 哦，原来是亲家的侄女，京大的学生，难怪认识江总。 金父表情和缓地看向小金。 明天我们上门去拜访一下亲家吧，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生气。 怠慢亲家一家了。 这边面包车上，潘家几个人也挺沉默的，刚刚人多，舅舅没好问，眼下没人了，舅舅才一边开车一边看向后视镜。 明月，那个江总 啊，是我认识的一个哥哥的人。 潘明月细心地解释， 以前有见过几面，他们对我都很照顾。 哦，难怪。 舅舅点头。 那个江总是干嘛的呀？ 他是开娱乐公司的，总部在京城。 潘明月回道。一直不敢开口的潘香香终于开口了，她眼睛亮了亮。 表姐，他是不是挖你去做明星？ 我？ 潘明月失笑道。 我这样子做什么明星啊？ 等等，什么叫你这样子？你什么样子啊？ 潘香香张了张嘴。舅母也看向潘明月。 我这长相啊，太没特色，也太普通了一点，怎么能去娱乐圈？ 潘明月想起来，秦冉被秦影帝跟妍希的经纪人都盯过，一直觉得秦冉他们这样的人才能被挖去当明星吧。他这一句话让车上的三个人都沉默了。潘明月看着盯着自己的舅母跟潘香香，不知所以。好半晌，潘香香确认了潘明月不是在开玩笑，她才喃喃道： 表姐，你是对自己的长相有什么误解？太没特色，我也想长得这么普普通通，这么没特色，真的。 她有理由怀疑她表姐当她是傻子。潘明月笑笑没说什么了。潘香香哪里知道潘明月生活的环境，不说秦冉、程俊、妍希这一档，就连陆兆颖都能比她好看，所以潘明月是真的没有认为自己长得好看。她正想着，手机响了一下，正是陆兆颖。 跟舅舅他们说了没？我明天早上到。 陆兆颖这会儿应该在忙，还能听到其他人审问的声音。潘明月压低了声音靠近车窗。 别开你那辆车了。 怎么了？ 陆兆颖疑惑道。 到时候整个村子都知道了。 村子还挺大，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车，但大部分都是面包车这种大众一点的，偶尔来个豪车还是他这级别的，别说全村了，可能整个镇子都要被惊动。陆兆颖挑了挑眉。 行。 潘明月自己不觉得，但她长得确实是一等一的好看，昨天一进村就被一堆人打听这是谁家闺女。 隔壁婶子还说要给你做媒呢，说她见过这么多姑娘，还没见过长得这么标致的。 房间内，潘明月正在开电脑，潘香香坐在她后面跟她说八卦。 我妈在外面跟他聊啊，就镇长的儿子，之前是我们高中的校草，学习好，长得很帅的，勉强能配得上你。 潘明月的电脑是瞳孔识别的，翻开盖子就直接进入主页。他打开电脑，登录129网页，接收长宁给他的文件。听到潘香香在说什么，潘明月叹了口气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